将心把余生全托付给你，一生白纱裙，一生的美丽，静静的拥抱你，沉浸在你温暖的怀里，感受你拥抱的重力。 睡到